飘雨的日子，深深的把你想起，深深 颓废的滋味，尝试了才知道，最好的选择就是积极地面对生活，做我要的自己。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聆听音乐，享受感动。

继续追。风里笑着，风里唱，感激天意伴着你，纵是苦涩。